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间到了，请小班把门关起来。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让我们借着这本书检视，到底什么是一个改革中教会最基本应该有的样式吧。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眷顾新福教会，也眷顾新福教会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也求你教我们在这里所努力的能够有其益处，能够发挥出来，能够教我们更加的认识而且实践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今天是最后一堂课，求你祝福我们的这最后这段课程45分钟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今天是这系列最后一堂课，恩典媒介。其实这个今天的内容对许多新福弟兄姐妹来说，应该算是复习。就算在这堂课程里面之前也有讲到一些，也有提到了，但我们今天主要的是，专注在改革中教会所认知的恩典媒介的圣礼这个部分。上一次在两周之前我们讲过，改革中教会的认知的恩典媒介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圣道，或者借着上帝的话语宣讲，圣徒就领受上帝的救恩。同样的，我们也认知借着圣礼的施行，圣徒也就领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礼因此来说就是 means of grace， 也是恩典的媒介。它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不是只是一个很粗糙的那种理解，我们就是要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事。但为什么这是我们该做事？因为这是我们主所指定我们领受恩典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OK， 可以参考之前西敏信仰告白的课程第27章论圣礼的主日学，连结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我们任性。主在新约里面设立两个圣礼。为什么说新约？因为我们也认知，虽然恩典之约在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是同一个约，本质是一样，但施行的外在的方式不同。这外在的方式就跟在当时所赐下的圣礼有所不同。所以譬如说在旧约有，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诸般的礼仪，诸般的献祭，诸般的节期，诸般的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有割礼。但在新约时代仍然是同一个约，不是不一样的约。意思就是说仍然是全然依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守律法。不管在旧约和新约时代来得着永生，来领取上帝的救恩。但在新约时代，它的执行的方式，外在的方式，这外在的方式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圣礼有关系，有所不同。在新约的时候，你可以说这诸多的礼仪，诸多的所繁琐的这个条例等等，这样子的重担的确我们的主已经卸去了，因为他的来到。所以但并不表示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形式。这外在形式在新约里面我们会说有两个圣礼，就是洗礼和主的晚餐。相较之下，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认知只有这两个圣礼。圣礼就是主自己所设定的，明确设定我们应当行以领受恩典的方式、管道等等。所以天主教你可以去参考，他们认定有七个圣礼。中文的意思，中文的名称可能不太一样。譬如说有那个案例 ,ordination, 有的会翻译成圣义，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念义？是哈，对 ，OK， 好，对，病人的抚油就是抹油，他们会认为这是圣礼，有的会翻译是最后的 the last rite， 就是 人要死之前可以为人施行这个。所以翻译可能不同，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认定有七个圣礼。但你先看一下，譬如说婚姻，譬如说坚证礼或者确认礼，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宗教会，我们有一个，如果你受婴孩洗的时候，当你要领圣餐的时候，你经过牧师和长老跟你确认你的信仰，你知道你可以分辨你的信心，你可以分辨主的身体，你可以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有可信的表达出来，会众也可以听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公开的宣认，就是让大家都说哦，这个弟兄是可以与我们，或者这个姐妹可以与我们一同领受圣餐。但是我们不会认为那是那个坚韧礼是一个正式的，应该是说不是一个正式的圣礼之一，不是说好像你需要这个再补充他的洗礼，他的婴儿洗是有效力的，只有效力的原因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不是首要是他自己做了或不做了什么，而是上帝的工作，而是标记上帝的恩典。 OK， 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圣礼，这个大概是新教或基督教一个共同的认知，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施行或行出来，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到那个敬拜的原则有关系。OK， 除了这两个礼之外，其实有不少的教会会施行立了其他的礼，可是没有仔细的分辨说，譬如说点水礼，譬如说坚韧礼，或者成人确信礼，这一些，这个到底跟我们的洗礼和主的晚餐有什么本质上实质上的不同？ OK， 好，这还是复习，洗礼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到底什么是圣礼，其中包括洗礼和主的晚餐。 Sacrament， 圣礼是什么，是圣灵在上帝的儿女心中叫上帝的儿女能够确认，能够印记他们所领受的属灵的事实。所以按照我们信仰告白的标准，洗礼是什么？ Sign and seal， 记号和印证。记号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你可以看得到，你甚至可以尝得到，你可以摸得到的。印证呢，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之所以有意义，它一定是要标记某一个这个记号之外的东西，所以印证的就是这之外的什么东西，属灵的事实。你可以说这是信心，当改革宗教会在讲信心的时候，之前我们讲到称义那一段，我们认知信心首要不是人的作为，我们都习惯讲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有点罔顾了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有信心，那是你的信心，但是首要是上帝赐给你的，若不是圣灵赐给你叫你能够信，你根本不会信，你根本没有办法信。 OK， 以及信心所抓住，这才是重要，借着信心所抓住基督和基督一切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的理解里面，信心不是上帝称你为义的那首要的，你会说 efficient cause， 就是好像把你的信心算为义，那是亚米念的理解。但是我们会信心，你确实可以说这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因素。什么因素？ instrumental cause， 上帝赐给你工具，因借着这个，你必须借着信心才抓住基督。但是这个工具叫你抓住的是什么？叫你所领受的是什么？上帝不是算你的信心，而是算你借着这信心所抓住的基督和他一切的恩典，包括他的义。 OK， 归算的概念，与基督联合的概念等等。 OK， 就此来说，圣礼是主他自己所设立，明确设立他被卖之前的那一晚，他升天之前，你们要去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一切的，叫他们做我的门徒等等。这两个礼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不是人自己发明，人自己造出来，人说 哦，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状况，也许我们可以做这个，因为老人家嘛，他们就是过不去，所以我们就设立点水礼等等。No， 这是主他自己设立的恩典媒介。OK， 而这恩典媒介是他之所以有功效，是因为再一次说，是圣灵借着这恩典媒介的外在的元素，不管是洗礼的水，还是主的晚餐的饼和酒，借着这个外在的元素来传递一个属灵事实。圣礼之所以有效力，是来自第一主的设立，因为这是主的设立，不是人的发明，以及圣灵的工作，不是来自外在的元素本身，不是你受了洗你就一定是怎么样，那个水有魔力，或者有些人到圣地去朝圣的时候会邀请同行的牧师说，你再为我们施洗一次，因为比较有效力，因为这是约旦河的水等等。 No， 因为这不是这些水本身就，或者约旦河的水本身就有其效力，或者你吃那饼或喝那杯，那饼和杯本身就有其效力。Okay。 或者用罗马天主教的理解，就是他们会理解这个圣礼基本上有一个 ex opere operato， 就是本身就有其效力，你只要行了就有其效力的这种概念。但是我们会说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因为我做了所以上帝就会，我做了这件事情，我或者我施行了这件事，我有水洒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在最后临死之前我就有某种可以最终上天堂的某种保障吧，或者我吃了这饼或喝了这杯，我的罪就一定得到赦免， right？ 好像因为我做了这个，上帝就看过我做了这个，然后跟我一起合作，那我全然是出于上帝。Okay。 我们也认知上帝定义就是要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外在的记号，就如他定义要使用圣道，他的话语，不只是他的话语你自己读，你自己默想，透过他话语的 preaching 宣讲，上一次我们所讲的，来更确实的 more tangible way， 这位作者说更确实的领受恩典。因此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自己在家里面闭门造车，或者自己在家里面修行，因为他如果这么做，他没有领受上帝定义设立的管道方式媒介等等，让他领受恩典。 OK， 而你注意这个恩典的媒介都是在公众敬拜之中，首要在公众敬拜之中发生的，不管是讲道，不管是圣礼的施行。 OK， 所以更确实的 more tangible way， 我们以圣礼上来说的话，more tangible way， 当水淋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看到有水淋到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或者你要说浸到水里面，对我们来说不在乎你是淋到或浸到，那个都外在的仪式，那个是无关重要的。 OK， 有些人会很在乎，但我们不是浸信会。或者你吃那饼喝那杯，你是实际可以尝到，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仪式的施行，这些都是我们主在他的恩典之中为要确认和坚固我们的信心所赐给我们的。 OK， 所以比利时信仰告白的33条，如果你有那本书的话，他写34条那是错误的，因为上帝顾念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现在就活在世上，我们有肉体，所以他就顾念我们的软弱，为我们设立这些圣礼，让我们可以听到、感受到，甚至尝到他的恩典。但如果你真的要尝到、真的要感受到，必须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OK， 关于这圣灵，这个等于是我们复习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正因为如此，一个改革宗教会应该 这堂课嘛，就是什么是改革宗教会？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圣灵？主所设立的。确实领受恩典的管道，不是只是一个仪式，甚至纪念仪式。因此我们应该非常的在乎主自己要我们领受恩典的 这些管道。 OK， 我们就看洗礼。之前有提到洗礼是 initiation 或 initiating、sacrament， 你或者你直接翻译就是入教的圣礼。我这是我的翻译啦，入教就是标记一个人，什么意思呢？标记一个人进入约的族群。你注意，我们在这里不是标记一个人他自己的个人的信心，这是我相信一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仔细思想，没有仔细看经文整个的启示的话，你会觉得那是关乎我的，是关乎你，但不是首要关乎你个人的信心。Okay， 但若非你有信心，你可以接受这个礼，但这个礼对你来说没有效用，因为它没有反映那真正的属灵事实。但首要的是什么？是标记一个人进入约的族群，约的群体里面。这个约讲到这里，这个就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改革中神学一个，你要说一个特色吗？或一个强调所在，就是强调我们是以约的方式来看上帝与人的互动，或换另外一句话来讲，我们是在约的架构之下读圣经。 OK， 读新约和旧约。所以这表示受洗的人享有约的特权和好处。什么特权和好处？他可以参与公众敬拜，他听到上帝的话语的宣讲，他可以参与祷告，不只是私下祷告，可以和其他的上帝的儿女一同祷告，他可以受到要理问他的教育。其实就是在讲什么？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他可以活在，就表示他有这个标记，就表示他是活在上帝的子民之中。你要具体一点讲，他是与弟兄姐妹连结，在教会的牧养教导，有的时候甚至是督责之下，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成长，或者越加有基督的身量，越加连结于这个身体的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洗礼首要标志的是上帝的恩慈和他的工作，而不是人的作为。通常改革中会引用的经文讲到这一点，会罗马书，会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四章十一节，如果你熟悉的话，它是讲割礼。那为什么会讲到用割礼来引述我们对洗礼或者圣礼的理解呢？因为我们认知在新约时代，洗礼就取代了割礼。所以应用在割礼上的属灵原则也应用在洗礼上面。那我们看罗马书四章十一节，我来读好了。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 OK， 这是讲亚伯拉罕，他在未受，作为他还没有受割礼的，就有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印证。如果你去读希腊文的原文，那个印证，印证的是什么？是他的信吗？还是那因信，借着信而成义的义？应该是那个义，那一个名词。所以所印证的是义。义是什么？我们知道那绝对不是出于人的义，而是上帝借着他赐给人的信心领受的义。 OK， 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如果你真的明白改革中一个好的教会的教导，应该叫人更加的谦卑。因为就连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面，我们都强调如果你能够信，那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你的心比别人软，你的个性比别人好，或者你的环境比别人好。上帝会是使用这些外在的因素，甚至给你的天赋，但是最终你能够信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Thomas Goodwin 会说，在你信之前，圣灵已经在你的心中工作了千千万万的工作，叫你能够信。那有些人这个信的历程对你来说是很戏剧化的，之前你是就像保罗一样，之前你是全然抵抗这个信仰，但是有一天你所抵抗的，你所拒绝的，你接受了，而且对你来说成为是最宝贵的事。所以你的信心，改革中的人应该能够认知，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所以保罗会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的。 OK， 而这个标记，标记的是什么？洗礼所标记的是，是的，上帝称我们为义，也借着信心说，你要说 dia， 你要说因信也可以，但只要你认知那信心都不是出于你自己的 ，OK， 乃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等等这些经文，但是那个洗礼所标记的是上帝的工作，在你的心里工作，称你为义，将你归纳为他的子民这个工作。所以就像割礼是标记以色列人的身份，洗礼是标记基督徒的身份，真以色列人的身份。这边有个插题，就是这个插题其实是提问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浸信会弟兄姐妹的父母，而且是忠心在家里教养他们儿女的父母，就是浸信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可以问他说，我们相信你很敬虔，你会带领你的孩子向天父，向他们的主任罪祷告，甚至会求赦免。那孩子怎么会有赦免的确据？还是你身为父母带孩子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你是一个无知 agnostic， 你不知道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是做这个，那也许，也就是说，这最切身的问题，基督父母你怎么看你的孩子？当你带领他们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基本的问题，你是不是按照宽容的判断和主明确的应许，这救恩是给你和你的家人的，看他们为上帝的儿女，而带他们在叫他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中有所成长，带他们认罪，带他们悔改，而且叫他们有罪得饶恕的确据。如果你不把他们看为基督徒，你不把他们看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完全没有这个确据。所以你的神学在实践上面，可是你确实是这么做，就会有所冲突。这个是用另外一种反面的方式来讲说，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是要圣徒的孩子，父母有一方是基督徒的孩子，他就应该领受这约的标志。将他们视为上帝的儿女，领受，主要是领受上帝儿女应该有的一切的恩典。其实你从新福教会的运作，你可以看出来这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别。来到我们这边的孩子，有些人甚至是父母没有来，或者有些人来，有些孩子来他的父母也不信，但就这个来讲，我们对他们仍然是，你既然来到这，你就应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对他的要求，我们对他的期待，他不见得能够一定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为什么他来到教会，但是我们应该表达的，我们也试着表达，也许做得很软弱，是很明确的，你来到这里就是恩典，你应该要认识这独一的上帝，你应该要与我们一同敬拜他，你没有例外，你不是我们给你安排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去可以打发时间，你来就是敬拜上帝，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对父母来说，孩子们有约的记号，其实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 requirement 或者要求。你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儿女的父母，你应该要怎么教养他们？ OK， 好，可以参考关于洗礼的主日学的课程，还有我们有一次特别为婴儿洗的主日学，有上过一次主日学，还有一份文件，之前因为我们大概半年前给玄瑞实习的时候，特别还有一些教导也在网站上，好像有一份是那个心福婴儿洗的备忘录，或者一些很简单的问答，为什么要婴儿洗，那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在网络上可以去参考。洗礼只有一次， OK， 但是改革中就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洗礼一生都有效用，它只施行一次，但是一生都有效用。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是 improve your baptism， 那是160大要理问答167问，中文翻译，我的翻译是改进你的洗礼，或有一位那个洛哥的翻译，他是用 善用你的洗礼，我觉得都可以。怎么说呢？怎么会说虽然洗礼只有一次，但不仅用比利时信仰告白的用词，不仅是受洗的时候对我们有益，而且终身也有益。我们每次看到别人的洗礼，这是一个例子，就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的洗礼。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大约是16岁受洗的，但确实的日期我都不记得，谁帮我受洗我也不记得。那我知道我是在圣何西的一个教会受洗的等等。你们也知道我后来离开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每一次我看到人家洗礼的时候，应该提醒我这个洗礼的我有受洗的事实，然后提醒我虽然我离开上帝这么久，但是圣灵工作随他的旨意，时间到了，我不需要再受一次洗，但是我是归入主耶稣圣父圣子圣灵名下的人，我是属于他的人，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我是与我的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因此他是我的救主，因此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这一切属灵的事实，当我们你受洗的人看到其他人受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洗礼就对你大有益处。马丁路德甚至会说，当他受到魔鬼的攻击的时候，他会说，魔鬼离开我去吧，我是受洗的人。因为我觉得 OK， 有的时候这个理解，有的路德中的神学家有的时候我会认为他们太过分实质化这个理解，就是好像我受洗我就一定得救，但是如果你明白你有那属灵的事实，你的受洗这外在记号应该不断的提醒你，使用这个记号提醒你，你是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你是有领受这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属灵的事实无非就是你借着信心与你的主联合，他是你的主，你有份于这个永生，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等等，如今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舍命的那一位主活等等、okay? 所以加尔文在他的那个要理要义基督教Institutes 里面，他这一段有提到，因此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想起我们洗礼的记忆，并借着他坚固我们的心智，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的确定和相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虽然洗礼只进行一次，似乎已经是过去的事，但是它的效用没有被，但它我效用是我参进去，它效用没有被随后的罪所摧毁。这个就是为什么天主教那个他很天主教很难认同这一点 ，right？因为他会认为说洗礼的效用是那种实际性的临在性的 那一层面强调的过强，那么如果这个临在性被后来的罪所否认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不断的用忏悔，不断的用领圣餐，不断的用其他的方式来确定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这事实。但是 no，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洗礼的功效不是说你洗礼当时就一定有功效，甚至是它印证在之前已经有功效的事实，像亚伯拉罕他已经因信称义，或者像我的例子是它印证之后许多年之后才在我生命中呈现的事实，所以我们的信仰告白会说它的那个效力发生可能在之前，可能在当时，可能在之后，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工作，但是那个事实仍然是存在，因为这是关乎你身份的转变，你要粗糙说，这是关乎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实。我相信我讲这句话，心服的弟兄姐妹可以合一的理解，不是那种很粗糙的理解。所以洗礼应该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个身份，这身份包括因为我是蒙基督宝血救恩的人，所以我的罪是被洗净，是的我会犯罪，但是我凭着信心我来到神的宝座前，我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我会得到帮助，我会得到我需要的恩典，而且上帝是信实的，他会怜悯我，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等等。 OK， 关于洗礼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我会建议，如果我们中间有同学对于洗礼或者婴儿洗或者我们对圣礼的认知不了解，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的课程。Okay. 好，煮了晚餐，你会注意，我们这边比较喜欢用，我比较喜欢用是煮了晚餐，不是圣餐，因为煮了晚餐是圣经的用词，和合本翻译的用词。圣餐比较有点罗马天主教，但小细节，我们 Lord's Supper 英文的话就比较简单，煮了晚餐。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煮洗礼是一次的，一次性的，将我们引入或者入教，引入这个圣约立约的记号。 OK， 哦，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圣礼，这个是一般教会会很少提到圣礼，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约的记号。 OK， 一定是一个 covenantal sign。 OK， 在约之外，这些洗礼一点洗礼煮的晚餐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你真的要理解圣礼煮了晚餐洗礼等等，你一定要有约的概念。 OK， 那煮的晚餐呢，如果洗礼将我们引入圣约，那煮的晚餐就在圣约中喂养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一次，你只能一次领受割礼。哦，我后来想说，以色列人会不会有重割派？ Anyway， 忽然想到笑话，没有，不好笑。 OK， 好，没关系。 蛮好笑。 OK， yeah， 长老有我的幽默。但那主的晚餐则是重复发生的，就像那个逾越节的餐，对不对？你要逾越节的时候你要守这个餐，年复一年的领受这个，借着这个告诉你的儿女，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从埃及被救出来的那上帝的作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主的晚餐也是，主的晚餐也是在圣约里面他设立要喂养我们，好叫我们得着属灵的养分。这个是自己我的经验，在如果你不是在改革中教会比较少强调，会说其他教会会说这是我们当行的意义，为什么要行这个，因为我们要纪念我们的主，确实我们是有纪念的成分，但是它既然是不只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它是一个具体的恩典的媒介，我们也借着这个领受恩典喂养我们得到属灵的养分。信仰告白的用词是 spiritual nourishment， 属灵的养分。也就是说，主的晚餐不是可有可无的，你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养分，你没有养分，你就自然会萎缩。耶稣要门徒们拿去，你们拿去吃，拿去喝。门徒们就以这种可见的方式参与主的死，死罪的赦免。这是作者的用词。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约翰福音六章生命之粮的论述。OK， 这约翰福音六章应该也是我们熟悉的用词。你看福音六章，那个时候有人说那不是关于圣餐，我会觉得你读圣经好像读得太死了吧？是的，那不是关于圣餐。确实，因为那时候圣餐还没有设立，但是那是关于圣餐。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没有永生。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喝的。怎么吃，怎么喝？我们主就设立这主的晚餐。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吃，你们拿去喝。因此改革中会说施行圣餐或主的晚餐在本质上与宣讲圣道没有差别，外在形式有差别。所以我们会说什么 It's visible word， 可见的道，圣餐不外乎是可见的道。所以因此我们也很认知很强调，如果圣餐的施行只有外在的仪式，甚至你只有就是念一下那个经文，然后就很 rote 很例行的仪式， 我不会全然说那个没有效力，可是我会说那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施行的人都是一大亏损。改革中总是认知，真正的改革总是认知，圣餐的施行不是只是仪式，所以如果他没有 accompanied by the word， 没有以圣道随伴，那只不过是一个外在仪式。所以你必须要解释，就像父亲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跟你的儿子解释，跟你的女儿儿女们解释救恩到底是什么。施行圣餐的时候也是，所以我们每次大概会花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有一个迷你的，甚至那是一个圣餐的讲道吧，解释也警告你要按理领主分辨主的身体等等。对，在那个 Psalter Hymnal， 很多改革宗教会用的那个诗歌本里面有这一段关于圣餐的教导，我就念其中的用词。施行圣餐的时候，也许牧师会引用这一段来提醒、来教导圣徒们。其中讲到，基督是真正天上的粮，天上的粮，让我们的心不仅紧紧抓住外在的酒和饼，在地上的酒和饼，而是借着这酒和饼，让我们的心或者让我们的灵魂升到高高的天上。所以与其说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其实是我们，如果我们来到他的餐桌前，是我们是到天上去，到他的餐桌前。所以你可以看，一个不信的人，没有圣灵在他心里工作的人，领这个对他不要说有害处，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升到天上去，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在那里，基督我们的中保在那里，用哥罗西书三章，要想天上是因为那我们的主在天上，想上面的是在他父的右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规范，你们的里面的翻译成规范，我后来想说那个articles 应该翻译成内容。我们基督教信仰内容也都指引我们去那里，就是天上的事。OK， 这边讲到他的身体和宝血必要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滋养和更新，就像我们接受圣饼和酒以纪念他一样的真实。或者用比利时信仰告白的用词，当你的嘴巴在咀嚼那个饼的时候，你凭着信心就像你的嘴巴咀嚼那饼一样真实领受你的主耶稣基督。改革中对圣餐的理解，你可以听得出来是这么的宝贵。也很可惜，甚至许多改革宗教会都已经忽略了。Okay. 所以我想心服弟兄姐妹会应该会很期待每个月的一次的领圣餐，因为我们认知三年下来，我们教我们认知圣餐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大。Okay. 在公导书里面很有趣，现在公导书顺便一提，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约翰·欧文他们，在，他们的清教徒的，在17世纪中的清教徒的革命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公导书是有历史背景的。公导书是当时英国国教使用的制式敬拜的一本守则吧。英国国教当时会规定，就是说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必须按照，等于是你要说牧师或者祭司好了， priest 神父好了，他就必须按着公导书里面讲的，不管是祷告，不管是里面的一些短讲什么什么，就是按照那个程序做。所以清教徒非常反对用这个东西。 OK， 但是我会说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在时间上面，我们可能比清教徒占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不在他们的历史处境下再来看这本公导书的内容。公导书的内容你仔细去看，哇，里面的祷告有很多真的是非常的优美。所以我们也会说，我们同意约翰欧文他们，我们不用公导书来作为我们敬拜的规范，但是我们全然有权利，也对我们有益处，我们可以使用，用属灵的智慧来使用公导书的内容。 其中包括 这两段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为你所赐的。这个是牧师可以提醒，当你在领圣餐的时候，是为你所赐的，保守你的身体和灵魂直到永远。拿起来吃吧，以纪念耶稣为你死，以感恩的信心在你的心中或在你的灵魂中吃它。 Feed on him， 你看那个用词是多么的直接。 Feed on Christ， Feed on him。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流的血，所以你听到这个时候，如果他不是为你流的血，如果你不凭着信心领受他救恩，你可以领受这个，可是你是什么？不按理，没有分辨这是他的血，他的身体，其实是吃你自己的审判，吃你自己的罪。保守你的身体和灵魂直到永远，喝这个杯以纪念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流，并心存感激。 OK， 关于主的晚餐，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洗礼一次性，主的晚餐重复，可是功能都是一样，为了要标记和印证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有份于这个约，我们是上帝儿女这个事实，我们有一位救主，我们有一位上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OK， 如果有结论的话，恩典媒介总结来说，这个但是我的第一段是我写的，是借着圣道和圣礼。我们上一课是恩典媒介是圣道嘛 ，right？ 借着他的，借着圣道和圣礼，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辅救我们，因为我们有耳朵需要听，我们有嘴巴需要尝到，我们有眼睛需要看见等等。辅救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但是他却借着他制定的方法，叫我们可以眼见。但你也看得出来，这个眼见若非有信心，是完全没有效用。辅救我们，因他儿子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成就的工作，也借着他的圣灵，在公众敬拜之中降临在我们中间。所以你要理解恩典媒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自己设立要与我们临在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可见的，有公开性的，可以摸，甚至是可以摸得到，可以嗅得到，可以尝得到，它临在我们中间。而我们的心则借着圣道和圣礼上升到他那里。这应该是，也许这段我忘记是我写的还是作者写的，可能是作者写的，我有一些修改忘记了。所以他临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的上帝临在我们中间，其实也是我们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会求上帝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但我们比较少思想是，如果上帝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他工作不外乎就是将我们提到天上，七天有一天，以后就是永远在羔羊的宝座前敬拜他。 OK， 这个是，所以这个媒介看起来没有什么，就是水嘛。那我们看起来更简单，我们的水是一小杯水，我们甚至没有好像到河旁边或者有一个大的盆子或者大的池子，那个看起来比较戏剧化。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一碗水，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忘记那碗水，反正就是一碗水。那水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救恩永生什么的，然后就是饼，有的时候是博瑞长老做的饼，有的时候是秀恩姐做的饼，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到外面买一个饼，这饼、酒或者葡萄汁，这有什么？这有什么效用？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有什么智慧？没有，完全没有智慧，在人的眼中就是愚昧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厉害可言，更不要说有什么影响力了。但是我们认知这是主他自己利益设定，就是用这种方式他设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有福音拯救人的大能。 OK， 如果我们忠实的施行，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他就能够赐予实际的赐予圣徒恩典，帮助我们走完天路。 所以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圣礼其实不外乎就是上帝制定你走天路的方式。OK， 好，最后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关于圣礼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好，我们如果为这个系列做一个总结，很快的，这个系列用一种很简单，不是全部的所有的主题都有 cover， 都有含覆到，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新福称自己为一个改革中福音教会。那我们信什么，不信什么，这很重要。我们信什么，不信什么，大家都会说我们信上帝，我们信圣经，但是我们是按照一个有一个历史，上帝在教会历史中所运作一个任性的标准，这个任性的标准是公开的，向世界宣告，让别人也可以检视的。那这个教会的任性标准是西敏信仰准则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这两份很主要的文件，这是我们所信的，其实就是这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他的圣言之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是按照这个规范性。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譬如说规范性的敬拜原则，只有上帝明文规定我们做的我们才可以做。 OK， 他没有明文规定的，我们不但是不可以去做，我们根本就是不可以去自己发明一些其他敬拜他的方式。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敬拜的元素很简单，应该是越简单越好，好叫人可以听到道，好叫人可以领受恩典。其他的东西，跳舞什么什么那些，我们就没有 PowerPoint 等等。我们有教会的记号，这个教会我们认知，如果是一个真教会，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记号：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还有教会的纪律或教会的惩戒。Okay？ 所以等等，这一切事情在教会里都必须有圣经的基础，不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说，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事工这么多，就是有人要去做嘛，然后就找了一些人，然后立了一些名目或者什么。No， 你必须要有圣经的基础，而这基础是透过再回到原来信仰的标准、任性的标准来诠释到底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不是你说了就算，不是这是某个人的意见。等等，不是凭着某个人自己的意思。我们也认知教会的目的和圣徒个人的目的其实是一致的。教会存在为了什么？很多人会说为了要传福音。没错，为了要传福音，但是那个是间接的步骤，不是最终的步骤。所以 John Piper 会说，教会传福音是为了要叫还不认识上帝的人能够敬拜上帝。我们信仰告白的用词则是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教会的目的也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是一致的。Okay？ 这敬拜上帝是上帝创造人和拯救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人能够有份于他，能够敬拜他。因此改革中教会会非常的重视敬拜，这对我们来说 worship 不管是公众的敬拜、私人的敬拜，因为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主自己的规范。 OK， 那之前在这个课程一开始就提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教导，但是它有一些是没有讲到，譬如说教会论，改革中的教会应该有它的教会论，不管是你是长老会还是像我们是用公理会，教会的治理、教会官员的设立或案例，可以参考新福的另外一个系列，主义学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沙威教会设立原则系列，这在网上都有。 OK， 好，我们时间到，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请博瑞长老带我们就结束祷告吧。 阿们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系列的课来认识何为改革中教会，并且帮助我们新福在建立教会、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主啊，我们总是不偏离你所设立的正道。主啊，求你也 眷顾我们，帮助我们在等一下的主日敬拜，主啊，可以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